那我们有略讲完那个修什么大批的修心，剩下现在你巴沙那品的修心，就是知的修心，我们有说明。自己依照佛教的道理，不能够断而断烦恼，他要也配合跟智慧，在佛教里面，智慧也叫做内观，也叫做认知。那没有智慧跟什么大品的修行合在一起，那其实依照佛教的道理，无法真的开悟。这个也跟佛教所强调的无我的道理很有关系，我们有说明，无我从佛教的角度来看，包括我们的所有的时间跟出世经验里面，所以所有的经验，不管我们是用身体还是用心做它，都是在无我的境界。这是来了解佛教，一定要这样思维。这样思维才能构成佛。所以佛的方法在菩提树下，就是悲和知跟观为一体，这样它才能够变成佛。那佛教的人文就是特别强调这个道理。严苛的说，如果没有悲和知观为一体，无法开悟。当然，佛教里面，佛教的历史很长，有很多不同样的解释。不过道理还是继续一样。佛教其实没有两个道理，都是靠这个无我的道理。这是佛教的德术，所以那个了解修心，一定也要了解观的过程。那我们有看过，弥勒佛还是无著法师、无著菩萨，关于什么大品的过程也有一些很有他们的特别的说明，这个说明有时候所有的悲传佛教，就是弥勒佛还是无著菩萨以后的影响，现在悲传佛教，说明那个什么大品的修行都是用那个我们有讲过那个究心主的道理，关于观的过程，其实现在汉传佛教还是藏传佛教不一定是用 一切是理论的说明，因为。后来汉传佛教、藏传佛教不是特别强调声闻的修行，是强调菩萨的修行。所以连有的时候连大学之。大修行人对那个声闻的修行的过程有一些误会，这是蛮平常。那我们有开始讲，一切是谛论，我们有特别强调即是论。其实是完全即是论的说，不是即是论，一切是谛论，是完全靠声闻道的说明，只有菩萨地跟觉知的部分有说明菩萨道，其他的部分都是强调声闻道。所以我们又说，跟寂寞柔的概念很相似。寂寞柔对汉传佛教很有贡献。其实无著菩萨一切是谛论对汉传佛教也很有贡献，因为汉传佛教是。特别强调唯识的道理。那我们也有说明一切是谛论的德书，是不是在称唯识论等等后期？不过一切是谛论。就得说，是，它是用，也是用唯识的道理来说明，声闻的过程。因为唯识是代表依照唯识的说明，依照《戒生密经》的说明，唯识是代表佛陀的第三。转法轮，这个第三转法轮，汉传佛教有很多种，转法轮，天台有不同样的概念，那个华严经也有不同样的看法，反正，唯识的传统，那个第三。佛转法轮是究竟法，前面的就是不究竟法。唯识是用了佛教的语言，唯识是，nidada 就是了义，玄奘翻译了义 nidada。尼达达叫做是究竟法，其他的都是内亚达，内亚达就是不究竟法。不过梵文的意思不是，这是翻译叫意思。梵文的意思是它。让你领导完究竟法，这是不了义。了义就是你已经有建立自己的究竟法，所以佛是叫你达到了义。 如果还没有建立在究竟法，你在究竟法还没有受益，所以佛是教不了，就是让领导你玩，悟入究竟法，悟入究竟法就是佛法的目标，只有悟入究竟法，才能够解脱，这是非常重要的道理，一定要练习不断的思维，不然很多误会。我们可以学佛法来批评佛法，我们可以学，以前很多学就是这样学，中国也是。欧洲也是，学佛法来批评佛，因为不了解这个意思，所有的佛教的道理就是来让我们悟入究竟法。那究竟法、声闻道说明不一样。菩萨道也说明不一样，这是非常重要，一定要了解。从声闻法的角度来看，究竟法会有很多种，五种还是四种？涅槃也是究竟法。心也是究竟法，心所也是究竟法，色也是究竟法。所以会因为声闻道是强调分别智慧，依照即时论。Dharma Pravichaya Antaranga Nasti Klesha Pahana. 意思是，出了，这是即时论的开端，出了觉知以外，觉知就是分别智慧。分别法，除了觉知以外，没有另外一个方便断烦恼，只有一个方便断烦恼，就是觉知法，Dharma Pravicaya。巴利达玛维切呀，所以只有分别智慧让我们断而断烦恼，断而断烦恼成罗汉，就是声闻道的目标。所有的智慧。所以是靠我们的分别的智慧，依照北传佛教，就是北传佛教是强调菩萨道，这个是如法分别没有错，那些心法、色法。心不相应，心等等，就是如法分别。可以参考《即时论》是这样讲。不过，如法分别不够，来彻底的领那究竟法。这是德别为师所。强调的道理， 因为究竟法其实是一个，是无而法，有而法不能够完全解脱是不可能。这个无而法叫般若波罗蜜，般若波罗蜜，用般若波罗蜜才能够完全开悟。所以，《妙法莲华经》等等，就是强调这个道理，不是没有开悟，有开悟，不过还不是完全。还要加一些道理，那这个其实跟般若波罗蜜经没有什么矛盾，因为般若波罗蜜经也是，其实佛是教声闻，殊不知舍利弗等等了解究竟法的意思。让他们开悟，那反正不管我们怎么解释，在这个沙玛达品的努力要加，毗巴沙那品的努力，所以现在我们开始讲 Vipassana 品的努力，依照一切是第二。其实这个转动已经，汉传佛教、特别藏传佛教不一定是强调，净土宗、禅宗现在比较不强调，一切是地龙所讲的，Vipassana 品的努力，这个努力其实呢，他的那个无二法，智慧不是很明显，他是强调有而发的道理。其实无而发里面也有，不过是不是很明显？明显就是分别智慧。那分别智慧，依照一切是谛论，我们可以可能写在黑板上。有六个所缘，现在先我们说明六个所缘，然后我们说明怎么用它们在修行的过程里面，因为在修行的过程，思念处的修行是修行的过程的所依，不管我们怎么说明，政府无分别智慧的四念处的修行的说明是不太一样。声闻第一的说明，就是声闻所修的四念处的说明也有一些不一样，不过道理还是一样。一定要用正念修，配合沙玛达品的努力跟毗巴沙那品的努力，这是已经即时论说明相关的过程是靠四念处。佛教所有的传统一定会同意。 因为开悟叫做摄受三十七戒支啊，三十七戒支的修行的基础，就是四念处。不管是修菩萨道、修声闻道，其实一样的。四念处也很重要，一切是底论也可以找到。四念处也是世间修行的过程，就是我们有一切是底论是分别世间金火跟出世金火，那个四念处也是世间金火，是。了解出来，如更维系的境界，也是出世金罗金火的过程，就是为声闻，就是四圣谛，菩萨也是四圣谛，不过说明是一样，是不是不一样？不会一样。因为是靠无分别智慧，不是靠分别智慧。不过分别智慧还是无分别智慧的基础。如果没有这个基础，无法入无分别智慧。这个所有的佛教一定会同意。所以，般若波罗蜜心是叫。一切法是空，不过什么是一切法？还是分别智慧，五蕴、十二处、十八界，就是智慧的境界。先要了解智慧的境界，才能够断而断烦恼。一切是谛论，当然所有的佛教的书。论跟经都有这个道理，所以无分别智慧还是在分别智慧的基础上，那从声闻的角度来看。依照一切是谛论，声闻谛就是说明六个所缘，菩萨也是用六个所缘，不过他加别的道理，四种熏思，等等，我们，明天后天可以讲。那先基本的了解还是一样。是靠分别智慧，分别智慧有六个所缘，第一所缘叫做意，这是唯识的数。参考别的说明就没有这个道理。为什么一分别对于唯识是那么重要的？因为一分别如。皆生密经是说明，就是分别法，就是分别名身、居身、闻身，就是概念。我们安理。 编，这是编辑。我们安利那些那个法，在我们的经验上，在我们能够了解这个经验。这是假安利的，虽然是假安利的，节选你经说明很清楚，虽然是假安利的。是非常重要。我们可以像加安利的就不重要。不过，其实如果我们研究加安利的，就是我们的轮回的经验都是加安利的。一定要了解这个道理，这是唯识的德数。其他的虽然南传佛教也有这个道理，我们的轮回是靠概念，不过没有分析，那个边际为第三谛，平常其他的佛教只有世俗谛跟深一谛。没有边际的，不过边际也是的，所以来了解边际，虽然是假安利的，一定要了解一，了解一就是了解文字的意思。我们说假安利在事实上。其实我们也有讲过，依照一切是底轮，我们只能够了解真的一。如果我们有定，我们有静安，不然你是用那个一，不过你无法了解它是假安立的，所以你一定要有定，才能够了解。那个一的所言，一的内观。平常我们是用机械的，我们是用语言，不过我们没有思维，这个语言是假安立的，这是唯识的德数。所以，那个来了解一需要定，所以我们又说明依照一切是底轮，不管是声闻还是是菩萨的修行，有三个阶段，先接一三种接，接一接是边际的接入。解一就是了解，文字；解是编辑，就是了解字相跟功相。解如就是了解真如为。究竟法，涅槃为究竟法。从菩萨的修行的角度来看，只有一个究竟法，没有别的究竟法。 所以罗汉他怎么思维他的经验？他是思维五蕴十二处十八界是圣地涅槃，看不到我。这是罗汉的无我的了解。那菩萨怎么思维？他是思维这个境界都是一个味道，就是真如，没有别的味道。解脱味道只是无分别味道。所以他不一定需要靠这个五蕴十二处十八界四圣谛的概念，他的目标是如《阿含经》也有说明，全部就放下，不需要法，不需要依。因为这个一就是加安利的，他只是用那个加安利的法为方便而已。这是《阿含经》里面有，那了解一，那我们是加安利的呢，我们就是了解是里跟里面跟外面，我们要说明这个道理，靠，因为是念出，如是念出的方便是阿那巴那修行，我们就要说明那些毗婆舍那的所缘靠。阿那巴那修行的说明，所以从阿那巴那角度来看，舍是什么？舍就是分，分界里面有分界，外面有分界，这是舍。你令那呼吸，你就是令那方，方就是舍。阿那巴那。入息、出息、身心，其他的都是一。不过是，这就是分界。其实《阿含经》也有这个道理。分界的相就是推动，你是看到推动里面、外面，所以你分别是，如果你是修。阿那巴那修行，那下个就是相，那相我们已经有讲过，跟色很有色，对不对？第四、第四、第三声，舌，这个舌就是自相共相。就是吃边际的方便，了解吃边际，你要彻底的懂得思想跟共享，这样才能够开悟。这个清净道论有东洋的道理，没有什么不一样。了解开悟，要了解全部。东达全部，离于全部，放下全部。阿含经是这样说，了解全部就是了解自相，东达全部就是了解共相，才能够离于全部，离于全部，才能够放下全部解脱。 佛教一直是讲这个道理，依照阿含经。那这里是用这个逻辑来说明：一色相，色相是一样，一是唯识的德数。那下个就是品，品，梵文叫巴沙，巴沙有有满月，有新月，就是新月是黑的巴沙，黑品，满月就是白品，那个不需要写。那在修行的过程，我们已经有说明，在修行的过程，你是用在那个无尽性里面，你是用阿那巴那来处理多熏思。多熏思是所有的修行人如。长修的过程，最明显的障碍，因为散乱的心，是多熏思。外面想很多东西，里面想很多东西，这是叫做多熏思。那如果你能够减少处理寻思，处理寻思没有那么容易，是很长的过程。你要很努力修止观，才能够处理寻思。在修行的过程，你能够处理。不是说在每天的生活你能够处理，是很长的过程。严苛的说，你能够处理所有的寻思，如果你深入定，在第四禅定已经。没有入息，没有出息，没有熏，没有思，没有疑，没有哭，没有喜，没有乐，所以自然熏思就不出现，因为熏思是平常，因为我们执着我们的内容的所愿。如果不执着，心的所愿，那就心是不出现。那如果是修阿那巴那念，那什么是心的最重要的所愿？入息、出息，那还有手，为什么在佛教里面？入息、出息跟收，在修行的他们的了解，在修行的过程是最重要的，因为熟悉叫做身心，身体的身心就是心性的意思，身心是悲和身它的。所以是身跟心，身跟心是我们的今年的全部。所以观呼吸，我们也是同时可以观我们的今年的全部。收也是收悲和身的今年跟心的今年。所以 暖阴跟暖阴的感觉是不能够分开的，是一个过程。所以在思维收跟思维呼吸，我们注意明显能够了解我们的轮回的经验。我们的轮回的经验就是在五蕴，五蕴就是身跟心。那下个就是舌，舌就是自然能够了解，因为我们有检查思想、工想，工想就是舌，所有的。有自相的法，他们也是无常，他们是无常，因为他们出现，因为有过去，他们即息，因为有未来。所以，所有的有为法来了解呼吸，一定要了解它是有为法，它不是无为法。所有的有为法都有三识，识就是代表三识，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，不可能有有为法，没有三识。这个一定要了解，所以不要，你误会关于这个道理。其实，所有的一也出现在世间里面，所以他们也是在变化中，所以不要执着他们。他们是家安里的，所以《阿含经》是说明，我们没有智慧的人跟有智慧的人的不一样在哪里？有智慧的人，他们不执守世间的概念，他们了解世间的概念。他们了解世间的义，不过不执守、不执着，所以这是他们的自在。我们所执着的所愿，就是这个义，不是舍。所以在修行的过程，要懂得义加安利，再修一招舍不。不修，一招一，不要执着法，这是悲传佛教所特别强调的道理。其实，声闻道也有这个道理，只是没有强调那么清楚。那最后是利，利有。四种力，四种力，第一力是光带，可能你可以写一写。这是说明我们所讲过缘起的道理，没有我，只有 法只有心，只有身，在我们的经验看不到我。我们要讲呼吸的过程，什么是呼吸的关白？呼吸的所依就是身跟心，没有身跟心，那就无法感到呼吸。这是关带，所有的有为法，在他们找不到我，只是能够找到，他们的因跟缘。因为因跟缘，他们出生依照俱舍论的道理，因为因跟缘出现，自然灭。南传佛教有因缘灭，北传佛教有自然灭。其实，这个也说明一些出入。那第二就是作用。作用，每个有为法，每个修行的方便，每个依，每个舍，有它的作用。现在你是用阿那巴那念，我们已经有说明它的作用，就是减少、处理多熏思。这是阿那巴那念的作用。那下个就是真诚，真诚。那这是也是很简单，你真诚没有徇私，那你就有如法用那个阿那巴那念的方法。如果你是修阿那巴那念，你继续在多多熏舍里面，那意思是你没有真诚阿那巴那，你是修慈心观，你还是发脾气，是吧？你意思是你没有真诚慈心观，你是修缘起法门，你还是很相信我。那你没有真诚缘起法门，你是修在修行的过程，你修六界分别，你还是有傲慢，你想自己很了不起，那你没有真诚，那个六。你是修，不净观，你还是贪欲出现，那你没有真诚不净观，就是这个道理。那最后法儿，那法儿，我们有说明， 反而有时间的范围，也有出世的范围，两个都有。那时间的范围，是你修阿那巴那念，你自己能够，承认，你的多多熏思，见少不见，那你有法而修阿那巴那念，如法，所以你的过程就是对，法而就是对，不法而就是不对，因为不是依照事实，你不是依照作用，你不能够修依照它的作用，你不能够所以你不能够真诚，那不法尔。不过法尔也有究竟法的味道。那法尔就是真诚，法尔就是真诚真如。依照一切是谛论，其中真如，有空的，有不空的，不空的就是为菩萨道，也有流转珍珠，流转珍珠就是在流转里面没有真的先跟没有真的后，所以时间案例其实是假的，来了解只有一个究竟法，这是非常重要的。那也就是没有字，流转还有自信，我想，所有的法没有自信，这个自信就是被就是假安立的，被一假安立的。所有的法，第三，所有的法就是唯识，唯识的种子，这是第三法。而菩萨一定依照唯识要开悟，关于他们，他才能够变成佛。为什么依照唯识？只有佛自己能够完全开悟。关于唯识的道理，菩萨的开悟，声闻的开悟，只是小小部分，越靠近佛的佛地究竟地，那越靠近这个智慧。那这是不空的。声闻不需要，思维、自性所有的分别是假安立的等等，菩萨一定要修，所有的差别没有真的存在，这是菩萨修，空空修就是我说真如，没有我，没有我说真如。 依照我说。就不要执着在所有的感觉，可以的感觉，不可以的感觉，不可以的感觉。我希望我没有这样子，就是差不多这个意思。其中进入，那重要是。那些都是代表在内修内观的过程，修行人所要思维的法。那下午我们就是用阿那巴那念说明阿那巴那念的过程，因为多半同学是修阿那巴那念的过程。那我们说明比较详细，依照我们所学过，萨玛达品跟维巴萨那品的目的，那然后只剩下说明菩萨修行的德数，就是菩萨的道理。OK，那现在到这里为止。 大众心智力，谢长老一问是。